编年记上第七章。伊撒加尔的儿子托拉、普瓦、亚述布和史莫龙四人。托拉的子孙乌奇、勒法亚、耶里尔、雅赫买、伊贝善和舍穆尔都是托拉家族的族长，英勇的战士。在达卫时代，依他们的家系，人数有22600。乌奇的儿子伊次纳西亚，伊次纳西亚的儿子米加尔、敖巴迪亚、约厄尔和伊什雅五人都是族长，按家系和家族归属于他们的，尚有36000出征的战士，因为他们有很多妇女和儿童。连他们的兄弟及全伊撒加尔支派中的英勇的战士登记的人数共计88000。本雅明的儿子贝拉、贝格尔、耶迪厄尔三人。贝拉的儿子厄兹彭、乌奇、乌奇尔、耶里摩特和伊里五人都是家族的族长，英勇的战士，按家族统计共计22034。贝格尔的儿子泽米拉、约阿士、厄里厄泽尔、厄里约乃、敖莫黎、耶勒摩特、阿比亚、阿纳托特和阿拉莫特。以上是贝格尔的儿子，是家族的族长，英勇的战士，按家族统计共计22000。耶迪厄尔的儿子比尔汉、比尔汉的儿子耶乌士、本雅明、厄胡德、格纳阿纳、泽唐、塔尔史士和西沙哈尔。以上是耶迪厄尔的子孙，家族的族长，英勇的战士，能上阵作战的有17200。伊尔的儿子熟平和胡平。阿赫尔的儿子胡生。纳斐塔里的儿子雅赫泽尔、古尼、耶泽尔、沙龙是比尔哈的子孙。莫纳协的儿子马基尔是他的一个阿兰妾给他生的。马基尔是基勒阿德的父亲。马基尔娶了妻，妻名叫马阿加，他的姐妹名叫泽罗斐哈德，他只有女儿。马基尔的妻子马阿加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培勒士。他的兄弟名叫舍勒士，舍勒士的儿子乌兰和勒耿。乌兰的儿子贝丹。以上是莫纳协的孙子马基尔的儿子基勒阿德的子孙，他的姐妹莫勒格特生伊士和德、阿比厄泽尔和马赫拉。舍米达的儿子阿西扬、舍根、里科西和阿尼罕。厄弗拉因的儿子舒特拉。舒特拉的儿子贝勒德。贝勒德的儿子塔哈特。塔哈特的儿子厄拉达。厄拉达的儿子塔哈特。塔哈特的儿子扎巴德。厄弗拉因的儿子舒特拉和厄泽尔以及厄拉德为加特的土人所杀，因为他们下去劫掠土人的牲畜。 他们的父亲厄弗拉因哀悼他们多日，他的兄弟们也来慰吊。以后他又走进了自己的妻子，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贝里亚，说我家遭遇患难。他的女儿舍厄拉建立了上下贝特和隆和乌增舍厄拉。贝里亚的儿子勒法黑，勒法黑的儿子勒舍夫，勒舍夫的儿子特拉黑，特拉黑的儿子塔罕，塔罕的儿子拉丹，拉丹的儿子阿米胡德，阿米胡德的儿子厄里沙玛，厄里沙玛的儿子农，农的儿子洛苏厄。他们占据和居留的地方，贝特尔和所属村镇，往东有纳阿郎，往西有格泽尔和所属村镇，舍根和所属村镇，直到阿雅和所属村镇。在莫纳协子孙手中的有贝特商和所属村镇，塔纳克和所属村镇，莫基多和所属村镇，多尔和所属村镇。以色列的儿子若瑟的子孙住在以上各地。阿贤尔的儿子伊莫纳、伊士瓦、伊士伟和贝里亚和他们的姐妹色拉黑。贝里亚的儿子赫贝尔和马尔基尔，后者是比尔扎伊特的父亲。赫贝尔生亚菲勒特、绍莫尔、何唐和他们的姐妹属雅。亚菲勒特的儿子帕萨克、比莫哈尔和阿士瓦特。以上是亚菲勒特的儿子，他兄弟绍莫尔的儿子洛赫加、胡巴和阿兰，他兄弟何唐的儿子作法黑、伊莫纳、舍勒士和阿马尔，作法黑的儿子苏雅、哈尔乃费尔、舒阿尔、贝黎、伊莫拉、贝泽尔、何德、沙玛、石尔沙、耶特尔和贝厄拉。耶特尔的儿子耶弗乃、佩斯帕和阿拉。乌拉的儿子阿拉黑、哈巴尔和黎兹雅。以上全是阿希尔的子孙，家族出名的族长，英勇的战士，杰出的将领。能上阵打仗的登记人数共计26000。